勒未记第二十章，上主训示梅瑟说：你对以色列子民说，以色列子民和侨居以色列的外邦人中，若有人将儿女献给莫勒克，应处死刑，当地的人应用石头砸死他。我必板起脸来与此人作对，将他由民间铲除，因为他将儿女献给了莫勒克，玷污了我的圣所，亵渎了我的圣名。当地的人若在这人奉献自己的儿女给莫勒克时，竟闭目不看，而不将他处死，我自己要板起脸来与这人和他的家族作对，将他和一切随着他敬拜莫勒克的人由他们的人民中间一律铲除。若有人去求问亡魂和占卜者，跟随他们行邪法，我必板起脸来与这人作对，将他由民间铲除。你们应成圣自己，成为圣的，因为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。你们应遵守我的法令，依照执行。我是要你们成圣的上主。凡辱骂自己父母的，应处死刑。他辱骂了父母，应自负血债。若人与一有夫之妇通奸，即与邻友之妻通奸，奸夫奸妇，应一律处死。若人与父亲的妻子同寝，是揭露了父亲的下体，两人应一律处死，他们应自负血债。若人与儿媳同睡，两人应处死，他们犯了乱伦的罪，应自负血债。若男人同男人同寝，如男之与女，做此丑事的两人，应一律处死，应自负血债。若人娶妻，又娶妻的母亲，这是淫乱，应将他和他们用火烧死，使你们中间不至存有淫乱。若人与走兽同寝，应处死刑，走兽亦应杀死。若女人走进任何走兽，与他交合，应将这女人和这走兽杀死，应处死刑，他们应自负血债。若人娶自己的姐妹，不论她是自己父亲的女儿或是母亲的女儿，以致她看见了她的下体，她也看见了她的下体，这是可耻的事，应在本国人前将他们铲除，因为她揭露了自己姐妹的下体，应自负罪债。若人与在月经期内的女人同寝，揭露了她的下体，暴露了她的血缘，她也揭露了自己的血缘，应将两人由民间铲除。你不可揭露你母亲的姐妹或你父亲的姐妹的下体，因为这是暴露自己的肉体，他们应自负罪债。若人与自己的叔伯母同睡，这是揭露了叔伯的下体，他们应自负罪债，绝嗣而死。若人娶自己兄弟之妇为妻，这是可耻的，无疑是揭露了自己兄弟的下体，必然绝后。你们应遵守我的一切法令和我的一切规定，依照执行，免得我领你们去居住的地方将你们吐弃。你们不应随从我由你们面前要驱逐的民族的风俗，因为他们做了这一切事，我才厌恶了他们，才对你们说，你们要占领他们的土地。我将这流奶流蜜的地方赐给你们做产业，是我上主你们的天主使你们与万民分开，所以 你们应分别洁与不洁的走兽，洁与不洁的飞禽，免得你们为不洁的走兽、飞禽，任何在地上爬行的动物。我已给你们分别清除，免沾不洁，玷污自己。你们与我应该是圣的，因为我上主是圣的。为此，我将你们和万民分开，好属于我。凡招亡魂行巫术或占卜的男女，应一律处死，应用石头砸死，他们应自负血债。